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海神岛啊，其实是个很美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着几千名海神斗罗座下的魂师，他们自称为大海的子女。能够调动大海，并不是因为波塞西突破了百级，而是因为海神斗罗的武魂是海神。你曾祖和千道流称他为水中无敌。那次我和你父亲是以送信的名义上的海神岛，那时我们也是年轻气盛，在刚上岛的时候就和海神岛的人发生了冲突。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但后来却遇到了挫折。波塞西旗下有五大领主，全都是封号斗罗，当时只来了一个领主，只用了六个魂技，就将我和你父亲生擒活捉。这些海魂师的各种技能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别，他们经常借助大海的力量发动攻击。幸好啊，我们只是去送信的。波塞西看到你曾祖的信件后，简单询问了几句你曾祖的近况，就放我们离去了。 听老师说，到海神岛是要通过考验的，如果能够通过考验，就会被认作海神岛的一员，然后便不能离开那里，是吗？ 你打算去通过那个考验？ 我们既然要留在海神岛，当然要通过海神岛的考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实力冲出海神岛逃回来，才算这次历练结束。在海神岛的压力下，我们修炼的效率会大幅度提高，只要我们能成功回来，实力必然会有很大的提升。 好好跑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果然有想法，这是当初我和你父亲都不曾想到的。你说的没错，如果你们真的能从海神岛逃回来，也算是真正激发你们自身的潜力了。去吧，我支持你。 伯父，在海神岛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只有一点，在海神岛不要杀人。其实海魂师大多性格温和，虽然他们排斥外来者，但一般也只是驱赶而已，并不会杀人。但如果你们在那里先动手杀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海魂师的报复绝不是你们所能承受的。除此之外，就是小心海魂兽。海魂兽中虽然也有生性温和的，但大部分性格暴戾，而且很难辨认他们的级别，所以啊，一定要小心谨慎。 小三，你跟我来。长老们既然已经正式承认了你的身份，也是时候将一些本门绝学传授给你了。这套自创魂技正是你曾祖所创，虽然你的昊天锤还没有附加魂环，但有了它，也算是为你增添一份自保的能力。 十天后，落日森林，小五静静地靠在唐三怀中，任由周围景物风驰电掣地从身边闪过。他睡得很熟，双手搂着唐三的脖子，小脸紧贴在他胸前。唐三一只手搂在他的肩背处，一只手抄起他修长的双腿，将他整个人抱起。梳得很整齐的蝎子辫搭在小五自己的身上，八蛛毛带动着唐三的身体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穿行。对于这里的环境，唐三记忆实在太深刻了，就算不用眼睛去看，他也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方向。到了森林这种充满了蓝银草的地方，唐三就像是鸟入天空，鱼入大海一般。 如果说大海是海魂师的天堂，那么森林绝对是唐三的地盘。如果在森林中遇到千仞雪，唐三肯定自己能够战胜对手。凭借着蓝银领域和周围蓝银草的精神联系，唐三能够清楚地辨别出周围哪里有强大的魂兽，哪里能够轻松通过。哪怕是在路上遇到一些魂兽，凭借着蓝银领域的作用，唐三自身的气息已经转化得和蓝银草一模一样，根本就不会引起那些普通魂兽的注意。八蛛毛每一次弹跃都会带着两人至少前进十米以上。唐三低头看向怀中睡得香甜的小舞，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傻丫头，就要见到公婆了，你恐怕是这个世界上见公婆时最不紧张的一个吧。 他的笑容中充满了宠溺，满心满眼的温柔。离开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唐三对父母却十分思念。他已经想好了，等未来毁灭了武魂殿，替父母和小舞报仇后，他就带着小舞在这里定居下来，陪伴父母。在冰火两仪眼的作用下，母亲恢复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可尽管如此，父亲这一生中能否等到母亲复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不论怎样，他都会陪伴着父亲一起等待。他相信母亲一定会活过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一家人也可以真正的团聚。终于，那座山峰已然在望，归心似箭的唐三再次加速，八蛛毛骤然弯曲，弹起时已经将他推送到了数十米的空中。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发动，当八蛛毛的弹力消失的瞬间，飞行技能展开，带着唐三的身体宛如箭矢一般朝着山顶射去。在唐三的蓝银领域保护下，不论是当初独孤博布下的毒，还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都不能伤害到小舞。其实就算是小舞自己，现在也完全能够抵挡住冰火两仪眼的侵袭。两大仙草可不只是帮他恢复了人形而已，冰火两仪眼产生的特殊气息令唐三精神一振。放眼望去，在那片特殊的小湖旁，植物都生长得更茂密了。一个单腿独臂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满眼温柔地注视着自己。 爸爸！ 唐三有些忘形地大喊了一声，惊醒了怀中的小舞。背后八蛛毛收起，凭借着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唐三化身为一道流星，抱着小舞从天而降，一直飞到父亲面前停了下来。唐昊看上去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须发乱蓬蓬的，单腿独臂，但他的眼神却比唐三离去时看上去更加平和。唐三的目光从父亲脸上掠过，落在父亲身后的母亲身上。在他离开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蓝银皇已是茁壮成长，巨大的草叶宽度已经接近一尺，长度更是超过了五米。草叶上原本一根的金色纹路已经变成了三根。就在唐三落地的同时，几乎所有草叶都波动起来，快速地蔓延到了他与小舞身边，轻柔地缠绕而上，包裹住了他们的身体。温和，慈祥，唐三整个人都呆住了，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小舞也有些发呆，眨了眨眼睛，看着那同样缠绕在自己身上的宽大草叶。没有灵魂的他，眼圈竟也渐渐地红了。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母亲恢复的速度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快得多。不到一年时间，感觉上现在母亲散发的气息已经与数千年级别的植物系魂兽相差不多了。最令他惊讶的是蓝银皇所散发的灵性。很显然，母亲是有意识的，灵魂依旧是存在的。这一点与小舞的情况截然相反。母亲原本就是植物系的十万年魂兽，冰火两仪眼像是起到了一个激发作用，再加上当初自己的鲜血引导，母亲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按照这个速度恢复下去，那么在爸爸有生之年，一家人真的有可能会团聚呢。 你妈妈很高兴你们回来了， 他是在欢迎你们呢。 我知道，我知道。 哭什么？你应该高兴才对。 是的，我应该高兴才对。爸爸，妈妈恢复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我相信她一定能够恢复成以前的样子的。 我也深信这一点。小三，你知道吗？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中，是我近20年来最快乐的时光。每天看着你妈妈的身体在不断生长，就是我最大的满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能够在一起。虽然我们父子之间不应该说谢字，但你给你妈妈找到了这个地方。 说到这里，他用力地拍了拍唐三的肩膀，父子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蓝炎黄从唐三和小五身上褪去，只留下一根，轻轻地摩挲着小五的头，叶片清白接下了小五眼中留下的一滴泪，一抹悲伤的情绪顿时从蓝银皇上蔓延而出。唐三知道妈妈已经发现了小五的情况，唐昊的目光也落在了小五身上。 不久前我和你妈妈都感应到了你出现了危险，小五他…… 一说到小五，唐三的泪水又止不住了。搂紧小五，唐三将自己离开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唐昊听到小五为了救唐三而用了献祭的方法时，原本已经消失的暴力再次出现，他紧紧地握住了拳头，而蓝银皇更是每一片叶子都剧烈地颤抖起来，就像是无声的哭泣。唐三又讲到了自己后来的遭遇，将自己成立唐门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都详细说了一遍。听完唐三的话，唐昊脸上的神色渐渐放松下来，看着唐三，再看看他怀中的小五。 处理这些事你比我强，好好对待丹属性四宗族，当初也算是我连累了他们。小三，我造下的罪孽都要让你来承受。 爸，我是您的儿子，您也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过多的安慰，只是这么一句话却令唐昊放松了许多。儿子能够理解自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的呢？唐三的目光转向母亲。 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让小五复活的。不过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怕不能来看你们了。这次回来，我还想请求你们答应我一件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